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第1005集，连佛金印。 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有什么办法让他爽快点出来呢？ 这会儿是严伟和小霍叔私人恩怨了。严伟是棋差一招，自作聪明，假扮灵秒偷袭那几个老头老太的车队，惹怒了小霍叔，于是招来灭顶之灾。估计小霍叔有后招对付他。 赵普话没说完，就见吴一霍轻轻抬起两根手指，对身后招了招。众人就看到远处龙桥广举起弓，随着一阵阵急速的破空声传来，瞬间南灵观四周围雪花翻飞。南灵观的墙壁上出现了许多窟窿，随着窟窿越来越密集，最终轰一声，整面墙壁坍塌。随着墙壁的坍塌，忽然一个人影随着乱雪冲了出来。 好快！ 众人都看到空中出现了无数个残影，与此同时，就见吴一霍手中扇子一甩，幽冥弓在手。就见他抬手一晃弓，随着他的动作，白色的裘皮披风从他手臂处滑落，袖子也随着风雪扬起来了几分。众人都一愣。 啊！ 小四子叫了一声，白玉堂也惊讶。 第一次看到， 我也是没见过。 展昭看殷兰慈，殷兰慈无奈一笑，伸手摸了摸他头。 别说你没见过了，回娘都是第一次看见。 传说都是真的。 陆雪儿眨眨眼。此时所有人都是惊讶万分。为何惊讶？因为此时吴一霍拿着弓的左手手背上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纹身，是一朵绽放着的幽莲。原来传说并没有误，幽莲将军手背上的确有个莲花的纹身。一边红九娘轻轻地叹了口气。 那个叫莲佛清印，它发起方来才会出现，只有幽莲才会发方，病包是不会发方的。果然是好了呀。 莲佛清印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纹身技艺吧？ 失不失传就不好说了，反正我所知道的最后一个会这本事的人就是病包的师父。 哦，那个传说中的隐士啊。 这放箭的功夫自然容不得众人闲聊，天空中早已是一片大乱。吴一霍开弓的同时，天上无数个残影出现，展昭都忍不住赞叹了一声。 严伟的轻功相当之高啊。 普高当年他能跑得了？ 不过这一次绝对跑不掉了。 此时南灵山附近的动静早就引来了各方围观的人，开封卧虎藏龙，尤其最近寺院比试不止比文试还比武试，因此来了好多学生，都围在山下皇城军的外围看着。那些江湖人更是不会落后了，这种场面简直千载难逢，错过此次，此生可能都没机会再碰上了。这时候的南灵山前，不说展昭、白玉堂他们这些后起之秀，且说一片屋顶上同时站了天尊、英侯和无沙大师，另外久未露面的殷兰慈和陆雪儿也来了，还有魔宫各位高手。而正在交战的一方，竟然是已经失踪了整整80年的幽莲将军，被幽莲追杀的则是传说中那个怎么也抓不到的江湖十大恶徒之首严伟。江湖上一直都是有一张恶徒榜的，这些恶徒大多武艺高强，狡猾无比，且作恶多端，能登上这种榜单的都是屡次脱逃一直没被抓到的重犯。排位越高表示越有价值，严伟曾经逃脱殷兰慈和陆雪儿在鼎盛时期的联手追击，已经是江湖恶人里的传奇，谁能抓到他，那就等于在武林中确立了高不可攀的地位，抓到严伟可能是很多江湖人做梦都会想的好事。和梦与现实自然大不同，现实就是当今武林这么多年来那么多高手，没一个人见过严伟的面，连一根严伟的脚印都没看到过一个。这次开封府办案 已经相当了得了，竟然将左头派都拽了出来。如果严伟真是只壁虎，那么开封府众人可以说是断了他的尾巴了。然而这群后起之秀却依然是没抓到严伟，甚至连面都没见到，就只看到一个残影。之前在官道遇袭时，展昭大概是这些年来所有江湖人中靠严伟最近的一个，起码他看到了一个清晰完整的残影。聚集而来的不少江湖人都在猜测这次严伟是否又会全身而退，却不料他不知为何被一个了不得的人给盯上了，起码是一个在狡猾程度上超过了他的人，将他堵在了南陵山上，并且被围困。严伟此时是困兽，他想做的只是逃走，可他面对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困境。众人仰着脸看着南陵冠上就跟放炮竹似的还是连响的那种，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每当严伟的残影出现，身边必然有什么内力之类的无形之物炸开，于是他不得不调转方向。只是无论他身法多快，左突右冲，身边就是不断有内劲炸开，那动静跟不停用雷火炮逗他似的。起先好多人都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连小梁子都好奇地蹦上屋顶。 小货叔是没射中吗？为什么都没炸到人啊？严伟身法太快吗？ 龙桥广笑了笑，摇摇头。过了好一会儿，随着爆炸的声音越来越紧密，众人发现了一个问题，严伟残影移动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如果说起先残影还能飞到半空，这一次却只能飞到两三人高的位置。最终众人恍然大悟， 小霍叔是故意不射中，他要抓活的。这是射箭满的画地为牢，严伟已经被圈住了。 哎呀，我还想亲手抓他呢。 殷兰慈着急的直跺脚，陆雪儿也撅嘴。 就是啊，怎么抢人家的活？ 两位娘亲显然早前已经精心设计好了要怎么抓住严伟，但眼下眼看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公孙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完全不知道在看什么，只听得到噼里啪啦乱响，还有就是四周围练武之人的惊呼声。见赵普等人都看得全神贯注，公孙也不好意思打扰他问话。这时他注意到怀里的小四子也仰着脸看着，一脸好厉害的神情。公孙忍不住伸手轻轻戳了戳儿子。 你看得懂啊？ 看不懂。 看不懂你还跟着起哄啊？ 看不懂但还是感觉好厉害。 公孙无奈仰起头，就见赵普正看他呢。赵普伸手指了指， 来了。 公孙一愣，与此同时就见吴一霍突然放下弓，随后猛地一抬手，满弓望着天空，却是对着山下。 丫头。 银兰慈和陆雪儿一抬头，吴一霍嘴角微微翘起，松开弓弦的时候不紧不慢地说了三个字， 接好了。 殷兰慈和陆雪儿对视一眼，喜上眉梢，嗖嗖两声一跃而出，窜上了半空。展昭和白玉堂也是对视了一眼，同时扬起脸看。此时再一次传来了江湖人的惊呼声，因为这一红一白两道倩影可真的是太久没见了。二十多年对于武林来说真的不是太长，见证过二十年前那个奇妙的武林的江湖人大多健在，而且现在都还在江湖道上行走。江湖武林大多数时候都是男人统治的，只有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段时间，江湖上最厉害的是两个女人。现在想想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吗？陆雪儿和殷兰慈，一个陆天寒的闺女，一个殷侯的闺女，怎么可能不厉害？这两个女人从出现在江湖就开始较劲儿，你抓个山贼我就替个山寨，你宰个恶徒我就灭个匪窝，见了面就吵架，三句话一吵立马开始打架，打完了坐一起喝酒，一起去逛庙会看大戏买衣服，然后接着吵。 这两个前途无量的女侠在二十出头就选择隐退，嫁了人，且嫁的还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又几乎同一时间生了孩子，之后就开始了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这两个女子从出现在江湖的第一天就不断的让江湖人大吃一惊，特别是全盛时期挥挥袖子隐退江湖的决定更是让不少人扼腕。可是看看现在同样以一红一白两个身姿出现在江湖，一名惊人的展昭和白玉堂，众人就都不禁感慨，这是怎样的一种传承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